闪烁。我愿这一夜长醉，流年似水般滋味。向未来报道，当明天幸福向我们问。